在妈妈枯萎悄悄的碎。如果亲爱的心疼，不爱的保重，那爱的牵肠空，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。有过他更适合依偎，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，爱情已经已无所谓。